平自在因根解脱。公稿人齐素平。迷惑颠倒恋红尘，忘失自性本来人。74岁皆幻梦，看不破放不下，东奔西跑灌泪心，却把假的当成真。幸如上正下空老上人，教我无量寿经专一满。人生难得法难闻，念佛往生真报恩。师父教导学海言，言公本是再来人，光碟一日看三遍，一遍一遍悟得深。言公苦行修戒忍，普普通通一老僧。原来他是佛现身，无住生心，生心无住，他老显的是不二门。老人今天来到我，不在苦海今沉沦。老实念佛要真干，便是莲花各旅人。 因缘生案，南无阿弥陀佛。平自在因根解脱，年清净为偶空虚。末何面对此文顶礼一拜，感恩齐老菩萨慈悲。末何当年集思，至白石道人师说曾经讲，思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外而实通曰理高妙，出自意外曰意高妙，写出幽微如清潭见底曰想高妙。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曰自然高妙。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齐老菩萨这篇文稿当属自然高妙了。一口读来毫不费力，再三品味却倍感妙趣婉然。2011年春夏之交，国内又兴起一轮大规模反对净空老法师的浪潮，末何闻之心痛，特别祈请山东招远一位专画佛菩萨像的孙月月居士敬绘韦陀菩萨像一幅。除了印刷流通之外，末何将原画供送给齐老菩萨。老菩萨观之甚喜，当即便命人悬挂于海岛金山寺方丈楼。后来末何同开宗法师谈及此事，宗师赞叹讲：你送对人了。有一副用于韦陀菩萨像前的传统对联：伏魔不挡魔，见面略无愧真武，护法若犯法，回头何以见观音。齐老菩萨是当今宏护正法的楷模，多年来他振威扶正，护法安增，为正法的宏传 劳神奔走，尽心竭力。其韦陀手眼观音心肠，曾经无数次令末学合掌泪流。齐老菩萨同我哋呢一方众生嘅缘分系好深嘅。就喺前不久嘅七月下旬，来佛寺又遭遇一道大难题。师父上人喺台湾接获印智法师嘅求助信函之后，就转发俾咗齐老菩萨，请齐老菩萨就近协助护持。老菩萨闻信之后，立即分兵派将，谈笑间就化解咗来佛寺嘅一场存亡危机。末学同印智法师喺师父上人嘅六和园聆听教诲嘅时候，老法师好欢喜咁对我哋讲：齐居士下手真快。当年我只系对佢咁样一讲，冇谂到佢翻去真干起嚟啦，搞出咁大嘅阵势嚟。师父上人睇过齐老菩萨呢篇文稿之后，咁样对大家讲：齐老居士，我哋认识多年，我记得嗰个时候我住喺新加坡，佢到新加坡嚟睇我，同我讲要恢复东天目山嘅道场，我哋睇到非常欢喜。佢亦系吃尽咗苦头，忍辱负重，将祖师嘅道场恢复起嚟。以后喺佢嘅家乡山东，特别系兴云，恢复咗金山寺，仲有两处道场。我冇去过，喺金粟永昌建立一个离坚古城。我想这些地方很多人都去参观过，都去看过。他一直就是想在这些地方培养云法人才。齐居士今年亦74岁了，都老了。佛法要记住，根是戒律，没有戒就没有佛，没有礼就冇如，冇因果就冇道。如识道嘅核心要掌握住。齐居士呢啲道场应当选择一所出嚟办律学院，要有一个学戒律嘅道场。海贤老和尚凭一句佛号证得念佛三昧，正得你一心不乱，取得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所以老实念佛要真干，便是莲花国旅人，一啲都冇错。